是谭咏麟的一首《卡拉永远 OK》。卡拉 OK 呢，最早其实呢是从日本起源开来的，加上方便面跟随身听，是日本对这个世界最重要的三大发明。上个世纪80年代末开始在国内盛行，至今天依然是聚会之后的好去处。感谢你来关注你最认可的电台，来关注我们每天30分钟的音乐导航。我是肖辉，虽然说已经很多年没有再去过 KTV 了，但是那些麦霸擅长的歌还时不时的会在耳边响起。我们来请出接下来的这位歌手王菲，给我们带来《催眠》。

请举手。曾经有一段时间呢，其实是经常去 KTV 的，好像是刚工作那几年。现在想想也好理解了，你看刚刚有自己的收入，而且还没谈恋爱也没成家，基本上业余生活就是属于葛优躺的状态了。约上几个同事去吃个饭，一起泡个吧，一起 KTV， 这应该是再寻常不过的了。 KTV 去多了